好啦，咁如是我聞咧，今次咧想講呢個題目咧就叫龍啊。咁啊叫龍咧，因為原來咧我哋而家食食講個龍咧就中國個龍。鬼佬咧就叫 dragon，就唔知邊個人咧就將個 dragon 就譯咗做龍。其實 dragon 還 dragon， 即係蜥蜴 類啊，係啊，龍還龍，即係咪蜥蜴類個呢個呢種幻獸好奇啊？第三種咧仲傑，就印度一陣揾你講啦。Naga 咧本來咧就唔係係蛇嚟嘅，其實原裝係蛇，咁但係咧而家又叫埋龍啦。Naga 咩人叫做龍先？ 中 人咧， 中亦都係叫做龍， 其實龍族啊嘛， 龍族係 Naga。咁喺印度咧，呢種係一種神嚟嘅，佛教都係一種神。咁一陣咧，我請女王講講。咁我哋咧又講下咧，西方嘅龍。 我又想你講下耶教點樣睇龍啊？ 耶教嘅龍係啦。咁你咧最好啦，因為你誒好容易睇到啲破綻啊。咁你就將啲破綻講出嚟，執 穿 崩啊！執啲破綻，因為呢三種嘢都唔係同埋一樣嘢，但最衰嘅三樣嘢都叫龍啊！啊咁啊攞命， 太少詞匯啊，可能 係啊，唔係中唔係啊，啲人戇居居， 佢唔敢創作啫。其實我覺得 有蟒咯，係咪？龍啊，蟒啊，五腳嘅同埋四 爪同埋係嗰啲係另外一個問題， 就另一個範疇啦。政治啊，嗰個就牽涉埋。 而家咧先講咗咧。印度的龍是什麼先？ 即係冇啊！你由耶教開始。 耶教香港咁，我講先啦嚇。咁啊，耶教裏邊咧就有一隻咧，所謂叫 dragon。呢只咧就通常嚟講咧，喺譬如話喺最後尾嗰個啟示錄裏邊咧，就當呢樣嘢曳嘢嚟嘅。 佢係講獸噶嘛？如果 照聖就 beast 嘅。 係咯。 咁咧呢只嘢咧點解會衰咧？因為咧佢仲要做埋嗰個叫做巴比倫大淫婦，咁其實係咪巴比倫大淫婦咧？咁啊呢個咧見仁見智咧。 大淫婦又係翻譯嘅錯誤。 翻譯嘅錯誤嚟嘅，冇錯。 即係充滿錯誤嘅。 充滿錯誤，譯嗰個人錯誤。係係。 點樣巴比倫？ 即係神冇密示俾譯嗰個人㗎嘛，因為係 啊， 冇 authorized 到。 咪係咯，又密示。 其實咧，其實佢講緊咧猶太人嘅死對頭、死敵。就是當時的亞述人同埋咧嗰啲遷滅佢嘅人，咁你要知道咧，個歷史知呢個歷史係真㗎，呢個就唔係作嘅。咁咧最早咧就係呢個亞伯拉罕咧，就由呢個 Ur 嗰個城啊 ，Ur 啊呢個 Ur 呢個城咧，就慢慢咧將佢民族慢慢遷曬。咁咧，因為呢個咧仲係一個遊牧民族，所以嗰度遷徙嘅時候咧，就沿住咧有水草嘅地方行。咁一路行咧，其實咧就係侵略緊咧呢個人哋嘅地方。最後行到嗰度咧，咁佢梗係話自己嗰度啱去嘅，嗰度咧就迦南之地啦，即係而家巴勒斯坦啦。陰公啊，巴勒斯坦人到而家都同佢打親死嘅。其實咧就唔關佢事，咁但係喺成個過程裏邊咧，行呢個金呢個其他地方咧就係沙漠嚟嘅喎，係得呢啲有綠洲嘅地方佢行，咁咧就吸收咗咁多地方嘅神神怪怪，咁咪吸收咗之後咧就變成咧佢個一神教咧就戰勝曬所有嗰啲俾佢諸神，嗰扎咧就陰功啦，變成喊啦邪教邪神， 即係明明就好好好有霸氣，但係無端端係怪獸咁樣，都形容到， 冇錯， 即係有啲嘢出咗把口又唔同咗，出咗把口又唔同咗。 係啊，咁當然咧，收尾咧去到迦南之地咧，就有建立咗國家咧，十二國家神嘅支派咧，就俾咧呢個巴比倫掠咗，就滅咗個國，後來亞述又滅埋嗰兩個。咁巴比倫咧嘅佢哋嘅描寫咧就係呢個巴比倫係一個大淫婦，就用啲人就知道咧，就而家啲人咧就唔講啦。嗰陣時咧啲人應該有個共識，就係咧滅咗猶太人嘅，將佢哋帶咗去巴比倫，以咗巴比倫之仇，即係話咧將佢啲人啊遷徙去巴比倫，巴比倫就係而家嘅伊拉克。 偏去了那裡之後呢就將他們成為奴隸、後來呢接放回來、迦南之地、所以呢在、聖經裡面呢所說的大淫婦呢其實呢就是巴比倫的、他們的敵人、現在說回龍那個龍呢他們描寫呢就是、古蛇又叫古蛇因為古蛇呢因為在他們的神話裡面呢第一次出現就在這個創世記、當下亞當夏娃兩個在個伊甸園本來好地地 在 點緊的時候 在周街走的時候 那時候未有性活動的未識未看到 因為他 信了自己是夠肋骨嘛就想不到自己有大一點 不知道於是乎呢就蛇呢就那時候有條蛇呢現在戲也有做啦就他們說叫古蛇啦就先呢就講俾阿夏娃聽，喂，上帝咪叫你唔好食呢個果嘅，食得噶，食咗之後你眼開啊，有 唔食唔中化你 咪，係啊，冇錯， 你食咗好開心噶， 食咗開心噶啦，咁於是夏娃就嚼啊，嚼咗之後咧就覺得係好嘢喎，點解唔叫埋夏佢老 公 食咧？於是食完之後咧，聖經就話 一齊好開心啊！ 他話佢冇講話佢點樣，冇寫到咁明顯。但咧就話佢兩個咧發現咧，佢哋裸體，就認為咧係好羞恥嘅事。 一食咗之後，突然間發覺好羞恥。 係好羞恥，就於是要揾無花果葉咧遮一遮佢下邊啊咁講。 點解無花果葉咧？ 就手嘅啫。 哦，即係咁啱有無花果。 又唔係香蕉葉。哦，係咯。即係而家畫出嚟嗰只鹹兩頭瓜果葉。 哦 ，OK。 咁啊。咁咧就而家上帝知道之後就懲罰咗啦，唔講點樣懲罰啦。好陰功嘅嗰個月嗰個傳説就係嚇個女人要懷孕，懷孕之後咧要經過好痛苦至生到個仔。係。其實呢樣嘢咧，而家科學證明咧就唔關事嘅。 唔關事 啦。唔關上帝事。 唔關上帝事嘅，呢個係關人事。 冇你信教啲個覺得係關事㗎。 係咪就係信啊？ 我哋覺得以前咧就唔使咁嘅，係因為依單嘢咧，所以突然之間基因突變咗，係神嘅意思。 你有冇見過啊？嗰個高主教個 status 咧？ 係。 哇！高主教是誰？高浩 正， 你認 不認 識啊？不認 識，是不是香港的高主教？ 是，不是，他的人叫高主教回來，他是一個很知名的超級爺爺來的，他竟然口出狂言地寫了，因為他老婆分娩的時候， 很順利， 就超級順利，哇，一點痛楚 都沒有，上帝不照顧他，這樣， 不是，反過來說，他說因為我們很虔誠就上帝咧就照顧咗佢，賜福，所以咧哇， 免咗佢痛， 順產真係感謝神啊咁樣， 免咗佢痛添。 係，咁但係亦都同時隔離咧就有個好虔誠嘅知名基督徒嘅兩公婆咧， 痛死， 唔知張崇基定 係，哦，唱歌嗰個， 係啦，咁老婆咧就遭遇到一相反嘅遭遇，咁即係你其實你兩個又係朋友嚟嘅。喂，你講呢個 status 嘅時候，我諗下你朋友嘅感受咧，因為朋友咧好似生唔到定係。 死咗， 難產，真係好不幸咁樣。 佢老婆劉蚊蚊啊， 係咯，我真係覺得好慶啊！喂，你使唔使咁型啊，大佬？即係你自己有咁好彩，唔使痛楚咁樣生產到健康嘅仔。 係咪佢中咗無痛分娩啊？ 我唔知啊， 打咗 epidural 全部都有神嘅恩賜啦咁。 即係我覺得呢啲人係咪傻㗎？即係你唔好抽水抽埋呢啲嘢啊！ 係呢個， 即係你好 hurt 你嘅朋友㗎嘛，大佬。 係，但係呢啲人咧，佢覺得佢唔係抽水，佢只不過喺度讚美主啫咁樣。 係佢嘅責任嚟嘅，不如唔好講呢啲嘢啦。 我睇過一個咧，係你上一集咪講呢一個摩門教嘅，有個女人就係佢係嫁咗個老公係摩門教，咁佢convert咗啦。跟住咧生仔嘅時候咧，佢就喺 Salt Lake City 嗰個 compound 裏面啊。生仔嘅時候咧，就係個胎位不正，咁咧就腳出先。 哎呀，陰公啊！ 係啦，咁咧佢哋咧有所謂嘅 midwife 噶嘛，係摩門教裏面自己 都有嘅， 執生婆啊。 咪邊個唔同佢兜翻轉頭啊？ 但係咧，佢哋就話依個係神俾你嘅考驗嚟嘅。 咁啊，生死個仔嘅喎，生死埋個媽嘅喎。 神要你死就死。 如果你堅定嘅話咧，你就一定會過到冇問題嘅。 嗯， 係啦，就咁講咯。 卒之咧？ 卒之咧，佢本身係有個醫生嚟嘅，係佢哋趕走嘅醫生，唔俾佢喺度。 咁邪教嚟 嘅 咧？ 係，係啊。 咁 卒之係 生死咗。 到後屘直情個女痛到咧，佢就暈咗幾次，攞凍水潑翻醒佢嘅。 哇！啲古法嚟 嘅。係啊，攞冰水潑翻醒佢。 古法蒸魚咁㗎 啦。係啊，痛到趴街，大佬，你知依啲真係好，同埋係隨時血崩死。 係啊，死㗎，會死得㗎。 真係死人。 唔係，仲要嗰個細路死埋啊！ 係啊，但佢哋覺得咧，只要你堅定啦，你對主、你對神冇懷疑嘅話咧，就唔會發生。如果你會死，或者個 B B 有死， 一樣堅定， 你有罪啊。 嗯。 係啊。勁變態，到最尾佢成同個老公講，佢話我唔理。佢話咧，如果你係即係愛我同埋愛你未出世嘅仔咧，你而家即刻車入醫院。哇，係千軍一發啊！佢前五分鐘就冇命噶啦。 咁咪湯肚啦要？ 湯肚即刻救，跟住咧啲人直情喺醫院啲人就覺得直匪夷所思。你諗下可能而家 咪又有另外一個解釋？ 佢流血好流好多，要輸血 都死得喎。 同埋佢哋趕走嗰個真係醫生咧。是喊住走的，因為他知道他一走就沒有了，這對母子 這樣。但是另外一個說法又可以的，因為呢上帝派了個醫生來救你，那你的信心就不是在你的自然生產那裡，就是因為有個人救你，那你呢， 當時沒有這個急才嘛， 沒有這個急才， 即是要去肯定沒看那裡疏一點，即是周星馳無端端反一反板，說即是供上了身，那些人全部跪下，即是那個醫生扮反一反眼，哇神叫我來的，這樣搞定 了，那這個，這個楊秀清啊，這個，有啊，有些人啊， 真 的啊，這個，哎，太平天国的時候呢，有一個就是洪秀全啦，洪秀全咧就成日話自己上帝上身啊嘛，咁啊上帝俾個旨意佢啊嘛，所以佢帶領啲農民咧就嗰陣時咪叫革命，啲造反啊，啲太平天国啦，玩咗咁耐，啲人信佢就幫佢手去死啦，即係幫佢手當兵啦，打天下 啦，打到嗰啲人打， 打到去南京之後咧，真係打到南京喎，唔係咁好笑， 真係， 咁。他那個識近咧，即係佢嘅第二領袖咧，就叫楊秀清。 哦，好嘅。 九千歲，你係萬歲，佢係九千噶啦。覺得咧條氣唔順。 係。 點解係要你上一身啫？我唔上一身咧。於是乎，楊秀清又自己上身。 哦，放心先。 claim 自己上身。於是佢又係咁反翻白眼之後咧，佢就到佢啦。 係。 又是我上身喎， 即係講演技， 係有演技。咁於是乎咧，原來邊個話自己係做領袖咧，就最緊要識上個身。佢上身 有靈動， 係啊，有靈動上身。咁於是楊秀清又上身，紅上個身。咁後來咧，第三嗰個咧唔識玩呢啲嘢，韋清輝嗰啲唔識玩呢啲嘢，識玩咧就個個上身。係，咁就 冇亂咯。 咁啊。 大家不同旨意咯， 唔同唔緊要，最緊要就亂，越亂到， 係， 唉，咁嘅人，好啊，咁啊， 我而家鄰近地區都係咁輪流上身， 係啊，大家兩 幾個七大政治局常委都係咁噶，係咪先？自古有之，呢啲咪即係自古以來咯， 古已有之， 係咯， 咁啊，我係講翻中呢個基耶教嘅龍啦，咁咧因為佢係古蛇咧，個龍咧就。後來咧就慢慢再轉化，一路咧人咧會加添咗好多人幻想落去嘅。譬如會噴火，譬如佢 有毒， 有毒。譬如咧嗰條龍啊，越嚟係要飛。譬如咧佢係魔鬼嘅化身。咁魔鬼化身咧就點可以使到佢妖魔化咧？就將個龍嗰個構造咧變成咧香中國。即係嗰度嘅人類啊，最怕嗰幾樣嘢。係 ， 譬如佢有一隻蝙蝠嘅翼。 係， 因為嗰陣時嘅蝙蝠咧 吸血， 吸血 同埋有細菌。 係啦， 傳播病毒。 唔係中世界上有二千幾種蝙蝠，唔係隻隻蝙蝠都 係。係好少蝙蝠吸毒嘅啫嘛，吸血 嘅。吸毒，吸血， 吸毒好似冇。 噴毒咧就真係有嘅。中國人咧就當蝙蝠咧有個福字就好嘢啦， 好嘢， 好嘢啦， 福臨門啦，少叫金錢啦。 因為你呢度就未有。 我有嘅其實收埋咗。 係啊，五福臨門啊嘛。 咁啊，鬼佬咧就個蝙蝠咧就吸血，所以咧就唔啱。而且咧佢係魔鬼嘅化身。係。好啊，咁啊，仲要咧個噴火，能夠燒人啊嘛。 成條村燒光曬。 呢個咧就因為魔鬼咧就係一條落咗地獄之後咧，喺地獄咧永遠唔熄嘅火喺裏邊啊嘛，所以佢 爬翻出嚟咧，求其啲嘢出嚟， 啲出嚟就係火嚟。 求其反初都掂 啊！冇錯。 同埋咧就有獸嘅嘅五爪啦，就撐咁爪你。 爪死！ 嗰其實個爪咧係鷹爪嚟嘅。人類咧對於咧呢幾樣嘢， 唔係總之海陸空嘅最 係啦，最殘忍嘅就入咗數， 冇擺鯊魚嘅元素喺裏面。 冇見過， 咁未見過。 係因為見到都死嘅，因為通常。 冇錯啦。 北歐咧嗰陣時咪有北歐有個傳說㗎嘛，就話有一個喺個海裏面嘅一個好靚嘅一個海怪，咁咧佢咧一上陸地咧，其實會變一條大龍咧，即係襲擊村落。 即係獨角獸， 唔係獨角獸，唔係。 因為獨角獸嚟自海㗎嘛。 但係咧，跟住佢咧回復翻去個海度咧，咁佢變翻嗰個美女嘅。咁佢哋咧就咧點解佢成日要襲擊村落咧？就要佢哋祭祀啊。咁咧就係 即係河伯啊，中國河伯，水浒個河伯 係啦。但係依個係女嚟嘅，咁樣。 即係天后 啊嘛。係就好大食，妖咁咧，跟住咧你就要咧俾啲精壯嘅男丁同佢交配， 要送啲好嘢俾佢嘆下。 係啦，咁咧佢咧就又係黑洞嚟嘅，食極都唔飽嘅。咁總之唔好理啦，咁樣佢就嘔件仔出嚟。咁件仔咧就要嚟咧做一個儲君嘅，係啦。咁咧當佢統治到咁上下咧，咁咧佢就會即係。佢差唔多要死嘅時候咧，咁又會有好多災難噶啦，又會咧條龍又出現啊咁樣，即係話預示依個國君就嚟要死啦，下一個僆仔唔該你送去啦，又係時候交配啦。 呢個咧拍個戲咧， 係啊， 巴多夫咪就呢個人咯，係 啊， 就係咧 Angelina Jolie， Angelina Jolie 做啊。全部 animation 做好靚嘅，就係講呢個美化身做美女啊，呢條龍化身做美女之後咧，就係食盡天下美男，咁然後收尾有個屠龍勇士，就走去掠佢。 陳振中啊，嗰個就係， 又唔係陳振中。 Angelina Jolie 唔使陳振中啊嘛，大佬。 唔係，但係我諗起食盡好多好嘢喎。 呢個北歐神話嚟嘅，戲都做過啦，拍個電影咧。咁啊，呢個其中一樣，就呢個就唔係耶教嘅。咁啊，耶教咧 都有龍喎。 一定有龍，呢個北歐嘅龍。咁啊，耶教嘅龍咧就喺中世紀化咗做正話所講嘅咧，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咧迪士尼啊，嗰啲白馬王子咧必定要 最尾都要打低條龍先。嚇， 咁啊龍咧 ，Mario 都係 喺 Mario 都係喺個龍嘅品種裏邊咧，有幾隻嘅，第一隻就叫聖母搭嗰只龍，但而家咧喺大三巴個。嗰啲遺跡裏邊咧，喺個牆裏邊咧，就有一個咧，有一隻就聖母搭住嗰只龍，就表示咧聖母係可以降服呢啲妖魔。龍就當咗妖魔化嘅妖魔。第二隻咧就喺加拿大喺英國好多嘅，就有兩個勇士，即係天使嚟嘅，一個咧就叫聖 Michael，一個咧叫聖 George。聖 George 是英國倫敦的主保來的，你去英國倫敦很多時候都見到有個武士拿著個長矛，這長矛呢就去篤那隻龍，殺那隻龍，這個呢就是聖 George， 聖佐住， 聖佐住，另外一個呢在加拿大有間醫院就叫做聖米高，聖米高呢，聖 Michael 呢就也是天使來的，揸住把劍就落地唔使騎馬嘅，就斬佢條龍。咁呢個咧，聖 George 同聖 Michael 咧，都係咧屠龍勇士，象徵住咧上帝嗰個派嘅天使咧，係可以幫你手克服到 魔鬼。 佢啲龍咧就正話所講嗰個 有翼嗰啲， 係有翼同埋有爪。同埋識噴火嗰啲咁樣嘅龍啊！嗱，呢只龍完全同中國條龍完全唔同嘅。 係，但係點解嗱？譬如西方咧，因為覺得嗰啲龍係邪嘢咧，所以屠龍啊嘛。但係中國都會屠龍咧。 中國一陣講 有謝信喎， 有一陣講聽謝信屠龍刀。 係咯。 嗱，但係咁樣喺西方未必龍咧係壞曬。嗱，我舉個例，如果你睇波你就知啦。威爾斯嗰隊波。 嗰個旗啊，威爾斯旗咧，喺度紅色嘅龍， 扮聽先， 紅色嘅龍，你一支紅色嘅龍咧，呢個咧就係威爾斯啊嘅誒國旗嚟嘅。咁呢支威爾斯個隊咧都係紅色旗，紅龍做佢個國徽嘅。咁呢個咧一樣係誒一隻怪獸咁樣，四腳爬爬嘅。但係咧呢只係好龍嚟嘅，咁咪點會做呢、這個 國徽 咧？嗱、亨利八世同埋個仔咧嗰支旗咧、一支佢嗰支佢個皇帝嗰支旗啊，就分四橛嘅。四橛裏邊有一個橛咧，有一橛就係呢只紅色嘅龍。呢、紅色嘅龍咧好嘢嘅，好龍。這個、呢個咧就喺英國用咗近時嘅 Celtic 啊，佢個叫。 可以人 是没错用了那个观念。那个观念呢龙是好东西的不是东西的。但你知道阴公罗马呢做了帝国的时候呢他四围征服包括呢英国整个去到。 就是因为那条龙 不是去到那里将人地那些宗教啊冚住啊用他基督教耶教的。 知名 嘅知名 十字軍 就冚住阿十字軍就另外一個問題，就翻去收復耶路撒冷問題。但係羅馬教咧，羅馬因為佢信咗教啊嘛，君士坦丁信咗教之後咧，佢征服咗之後咧，佢將人哋嗰啲龍咧冚住，就變咗奸。變人哋中土本來嗰啲紅龍咧係中嘅咧，佢唔講。 係，總之逢龍都必 係啦。咁啊，但係咧而家咧。就 Celtic 慢慢將個文化顯現翻出嚟，最陰功咧就係羅林啦。羅林咧就係寫 Harry Potter 嗰個作家。 有新戲啊，就係 Beast 係嘛呢度？ 係呢個咧唔係嗰三文做嘅，另外做另外 Eddie Redmayne 即係另外一個古仔嚟。另外 丹麥女孩嘅男主角。 佢又唔係另外古仔，佢都係羅林嗰本參考書嚟嘅。 OK。 咁啊，羅林咧就俾嗰啲。美國的教士咧鬧到暈，話佢咧妖言惑眾。佢話你情願抌咗個仔落去揾嚿石落條河啊，沉落海底都唔俾佢睇《哈利波特》。 喂，但係美國嘅教士係神燈嚟㗎， 係啊，真係。 即係越鬧越紅喎，即係嗰陣時 Beatles 都係㗎，俾美國啲教士鏟到咧，叫人燒曬唱片啊。 係啊係啊， 但係仲紅咗， 越整越紅。咁咧，佢阿羅林就話：我咧就唔知點樣講佢。不過呢如果我話佢白痴呢都係佢有佢個言論自由，我有我言論自由啦。但我鬧唔鬧佢呢就看我嗰日邊只腳落床先啦。佢都好有幽默感。 英國人係咁㗎啦。 唉，對付呢啲人， 聽唔明佢有興。 你對付呢啲人係冇法子㗎，一定係咁樣亂嚟㗎嘛。咁我點解會諗起呢個西方呢個龍呢？佢直情唔知道呢在 Celtic 的文化裡龍是好東西的 是長壽來的我說呢中國的龍呢受到誤會呢就在多人多發生的 為什麼呢 這件事笑到我呢忍不住頂不住那個是我老友來的他又信耶教信到瘋了有一天呢有一年的龍年呢那年是龍年咁咧有一個魔咧就是、中國人嘅魔，咁啊為咗咧吸引啲人去 整啲裝置咁樣， 係啦，就將一條龍就保擺咗喺佢個瓦背嗰度。 咁擺喺邊度啊？ 擺瓦背啊，即係佢嗰個屋頂啊。 係。 咁呢個因為個 Chinese Mall 咧，佢上高咧就好似個中國 金字古香咁樣。 金字塔、金字頂啊，佢又上高裝飾咗一條龍。攔住咁咪著燈，呢班耶教老友咧見到咧就好嬲啦。嗱，你即係 魔鬼嘅 魔鬼喎，佢當咗魔鬼先。 嗰條龍都唔係嗰條龍， 唔係佢唔理， 佢唔理。 佢話呢條，佢話呢個魔鬼。於是乎咧，大家啲教友咧組織咗一個屠龍組、屠龍隊，點樣咧？佢係大家手挽手 唱聖詩。 冇錯啦，手挽手，然後咧圍住呢間呢個魔，一路收窄呢、這個呢、這個圈。 最主要唔俾人入去幫襯， 就一路詛咒緊呢條喺上嗰條龍。 係現代嚟喎， 其實勾團嚟嘅啫嘛， 係啊，人咪人哋嗰個我係做 promotion 嘅啫嘛， 多倫多勾團咯。 係啊，咁咧俾人 鬼佬賣咗報紙咧，笑到我肚痛啊！ 係咯， 佢都唔知道中國條 dragon 同埋鬼佬 dragon 兩嘅兩樣嘢。 係，咁李小龍啊、成龍都死啦，如果 死全部死。咁啊，仲有啊，佢屋企咧，我佢屋企坐，咁佢就問我啦，佢老婆唔係佢，個老婆問我，佢話：阿劉生，你咁多研究，咁究竟我哋而家呢啲舊家私啊，有好多舊買咗好多舊家私。最衰咧，嗰部家私后边咧，嗰啲红木家私，红 有龙， 有条龙喺度。 佢话转 佢，佢话咪，佢话系唔系邪嘢咧？ 系啊 系 啊 系，系邪嘢，抌抌晒佢。 喂，好好好好，你抌边度？ 系嗰阵时，嗰阵时我咧就一个人咧幼稚啊，我真系陪佢癫啊。我话唔系啊，中国龙咧同圣经嗰条龙咧， 系啊， 系 两种动物， 系两种动物嚟噶，唔系嗰种嘢嚟噶。 系啊， 佢话系唔系啊？两个有书为证，我俾啲书你睇。咁然后咧，张芝咧，佢 书都烧埋你。 系啊，但系佢老公仍然系唔信，仍然系龙啊，总之有个龙字唔啱啦。索得好紧要， 好匀称啊， 好索到好匀称嘅。咁啊，讲翻中国龙咧，中国龙最 咁点样收科啊？讲埋先。 点样收货？你讲个围你讲围咗围到唱咯，唱圣诗咯， 条龙有冇走到？ 驱魔，驱魔有冇走啊？ 咁但系你驱 唔 入， 佢唔喐噶嘛？着灯仲要着灯嗰啲，咁然后咧就鬼佬报纸咧， 佢唔驱到佢停电， 咁你驱唔到噶嘛？鬼佬报纸派出嚟当笑话卖咯，咁你唐人咪你唐人咪失礼啦，因为连中国龙鬼佬龙嗰个圣经龙都唔识分， 今时今日都系咁噶。即係我講少少題外話啦，而家啲教徒咧、啲牧師咧，坤啲細路仔咧，叫佢哋唔好講黃大仙，因為黃大仙咧呢個地方應該改名嘅。 係啊係啊，我聽過啦。 哇！真係 改叫咩啊？ 嗰個慈王區喎，嗰度叫做。咁天后廟度又死啦。 係啊。 好多死喎，即係有即係你一嗰啲要改，好多地方都要改噶啦，如果係咁。 係全中國都改啊。 係。 係啊。 中國就唔會改嘅，香港死啦！ 香港死 啦！蘇宏芬嗰入咗立法會都係有咁嘅一日㗎，第時。 邊個啊？ 蘇宏芬嗰全部都係呢啲爺撚嚟㗎嘛？ 邊個蘇宏芬啊？ 蘇宏芬即係梁美芬啊？ 係咩？ 係啊！ 中國法律專家。 係啊！ 但係佢係唯物辯證法㗎噃。 但係又信耶穌㗎喎，因為耶穌多票啊嘛，你明唔明啊？ 唔係唯物辯證法，佢同耶穌啱啱相反㗎喎。 但唔係，但係啲票都係 同埋佢建制㗎喎。 唔 係 啲票係唯物辯證法裡面承認嘅票嚟㗎嘛。 哦。 即係總之票就票啦，咩手段都得嘅，捉到老鼠就好貓咁樣。 哦，唔怪得啦。但係呢啲一講唯物辯證法同埋佢本身耶教咧啱啱相反咧。冇法子承認到共產黨嘅喎，耶教 佢好承認喎，嚇佢好落力添， 咪就係咯，佢內心鬥爭好緊要。 我冇喎， 就泛中建交我都拗曬頭啦，即係大家框框聲嘅框到唔知點解有得嘅而家。 嗱，而家咧暫時咧有一個 compromise， 有一個協議，就係咧點解會咁大嘅差異咧？喺政治上，因為咧佢唔俾。教廷啊，去封 去任命一个 主教或者安立一个神父，基督教一样，即系新教一样，天主教一样，仲有啊，东正教一样，都系信耶稣嘅，都唔俾。咁但系咧，尤其梵蒂冈咧有个好重要嘅，佢有个叫圣传啊，聖傳咧即係神聖嘅傳承。 哦 ，OK。 咁呢樣嘢咧，新教又冇嘅。咁但係傳承嘅意思係佢成個制度同埋佢成個生活習慣，做咗咁多年都有嘅。而家話唔俾喎，唔俾佢，唔信佢喎。佢嘅原因咧就話外國勢力侵入。 係。 即係驚住你 咧，呢個萬能 key 嚟噶嘛？ 係啊，咁如果你有乜醫藥咧， 永遠都係受害者嚟。 係啦，咁你班神父啊， 八國聯軍到而家都係。 係啊，用乜嘢咧？第時傳開全家時傳埋反共，我咪死俾你睇。於是乎咧唔準咧，咁啊梵蒂岡就冇法子同你承認啦，承認你咧。最近咧，點解會有啲得咧？就因為咧。佢有叫三字，三字啊，自己自立啊，自己為生啊，即係自己俾自己嘅 自負盈虧啊， 咁樣咧，所以咧佢叫三字， 嘅教會， 同埋仲有咧有個重點咧，就係呢啲三字教會咧係有個黨員室， 一定要 黨員監控室，就係會擺一個咧共產黨員喺裡面咧，負責睇住盤數啦，睇住你嘅 即 係 嗰個政委 啦， 嗰個就係政委。咁咧，但係咧天主教冇支承認，而家最近咧講得埋攣咧，就因為我。對某一啲嘅主教，你要三字會升佢做主教嘅話咧，我梵蒂岡都承認你呢個案例，但唔係個個喎，唔係個個都主教都係咁樣。咁咧，於是乎咧就中間有啲講得埋，有啲講唔埋。咁而家咧仲未講得埋嘅，見唔到交嘅，因為咧呢邊教皇一定要馬住，就我話曬事。我是我按立的， 其實 我封的， 講得罪一點，是兩個專制 是啊，大家都是 一山不能藏二虎， 是啊，沒錯。 但當然你說羅馬那邊那個，即梵蒂岡那邊那個專制呢，就比起鄰近地區的專制呢是有分別的， 近年是仁慈很多，近這十幾個世紀， 沒錯， 中世紀其實就是黑暗到不行， 他要說完事的， 因為他哪吒過知道共產黨的事， 是沒錯，是 即是一个重了量的烂仔就知道烂仔做什么了。 是的。你 隔 一条尾了。 中国龙最早呢在春秋时代已经有出现。但你估不到。那时候的形象龙是猪。是猪龙。 见到这个仰韶文化。 是的仰韶文化你见到 了。 他 的鼻是猪鼻。 是的没错你知道。 不是你从美学看法是怎样，因为我小时候画的。 是的。 所以很多种动物是一个新的。 是的。 例如个鼻是猪鼻。 是的。 例如鹿角。 是的。他最初角都没有的。 是 的。他一画的时候他那只龙挑了在肉的。他白肉即那时候没有。 肉。 没有绿色的肉的。 没有翡翠。 要去到跟缅甸相交了之后呢。 才发现哇 清 地好 东西。清地合理。 其实他是有绿色的肉。但是軟肉， 是軟肉就不是硬 肉，軟 肉 即是青肉啊！ 個攣出嚟嗰粒， 妖你好核突！ 唔係唔值錢嘅， 係 嗰陣時係唔值錢嘅，只係純正嘅白肉凝脂嘅肉先值錢，即係話咧成嚿嘢一個豬油咁樣，嗰啲係值錢啦。 嗰啲就好靚嘅，不過真心講係啦，係 咪啊？ 係啊，好靚。 你見過未啊？ 有我有啊， 你有添啊？ 有啊， 啊好嘢喎！ 但 係 最貴 嘅係 綠色 嘅 喎， 我見都未見過喎。 唔係，但係有好多嘅阿富汗白肉，唔好講咁遠啦，大佬啊，新疆和田白啊，即係唔同嘅料咯。 係啊，我見都未見過喎，因為 咁台灣故宮嗰嚿菠菜 係咩？翡翠 嘅，嗰啲係清代 嗰個靚啊。 但而家我講緊咧， 但兩個係唔同嘅名添啊 ，J 同 J 大嘅， 係 啦， 同個 軟，妖，同埋個軟硬程度差好遠嘅。咁嗰陣時仰韶文化見到嗰啲咧，佢係可能係白肉，亦都可能係青肉啊，即係嗰啲唔貴嘅肉啦嚇。 係啦，即係而家嚟講唔貴。 而家都唔貴。 你講得咁遠咯，再講遠啲啊。我曾經去探過一個作玉器嘅師傅啊，佢唔係好老啊，四五十歲嘅啫。 車喎，仲係玉不琢不成嘅，唔係挑 嘅 喎。 佢一個絕對藝術家嚟嘅。 車嘅， 可能本身佢唔係太等錢使啦，即係大陸即係廣州嗰啲人咧，好多藝術家其實。佢咧就去玉市場買一嚿玉翻嚟咧，成嚿好似異形嗰嚿鹼咁樣買翻嚟，即係因為唔準你開，一開親咧， 開水口嚟睇， 可能會damage 咗，可能嗰嚿肉嘅 potential 成嚿都係咁嘅色，咪好貴咯。咁佢咧就唔理啦，抬曬翻去咧，之後咧自己用靈感嚟哼啊，估下佢啲口薄啦，係啦，咁咧一劈照唔到噶，一劈開咗，揦嘢啦。因為咧嗰嚿好貴嘅，唔應該劈嘅。但係佢即係佢個習慣咧，就係咧每次見到個喐嘅 pattern 咧，就喺度望咗一日，諗下個呢個 pattern 可以幻想到一幅咩圖畫咧。咁咧佢就專係咧喺嗰嚿肉嘅天然嘅紋理裏面咧，就作一個藝術品。嗱，因為如果你真係為咗錢咧，你嚟去都係作嗰啲好吉祥啊嗰啲嘢出嚟嘅啫，咁啊實賣到錢嘅。但係佢又唔係。他就將他自細見到的故仔咧，就再同嗰嚿玉嘅紋理幻想一幅畫出嚟，就作一個 scenario 啊！竟然有一個艇，有裡面人喺度搏嘢啊！ 嚇！ 佢話佢喺荔灣住嘅細個， 見過， 係啊！佢話嗰啲人咧就叫雞上個艇度叫， 係啊，梗係啊！ 你諗唔諗到一嚿肉係雕個咁嘅叫雞場面出嚟？ 冇諗唔到， 啲高官好中意 嘅。哇！嗰條友我真係好欣賞佢，佢啲嘢賣唔到錢嘅，因為咧佢唔係名門，唔係名門又唔係姓，但係就係出色藝術家。咁咧我影曬啲作品翻嚟，得閒分享一下。 喂，咁你講 燈啊，叫佢燈啊！ 你講到咁遠，我又再講遠啲啦。你知唔知 火星咧？ 唔係 講粒子啊！我哋唔係依樣嘢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乾隆皇帝係禁咗嘅。佢禁咩咧？就係禁止啲人咧攞啲翡翠啊、白玉啊，總之玉啦嚇。OK， 不論係軟玉定硬玉咧，將佢雕琢成為咧呢啲故事啊， 哦、 或者係某啲吉祥嘅圖案，因為覺得咁係破壞個玉石本身嘅美態。同埋嗰陣時啲人咧太過為咗賣咧，就全部都係。有五福臨門啊！即係你明啊？ 即係勞力士啦，變 係啦，即係好孏啦，你明唔明？ 冇第二種標啦，當時。 咁嗰陣時，乾隆皇帝就覺得喂，玉本身係好靚嘅，佢就咁圓碌碌、肥嘟嘟咁，已經好靚㗎啦。你唔需要咧，將佢搞到咧又雕龍又雕鳳嘅 ，just let it be 咁樣樣。咁係專制之下嘅一個對欣賞美學嘅一個即係。舉措咯， 但係佢一唔準就係又破壞咗，即係破壞咗自由咯。 當然咧，即係皇帝任佢任佢任嘅，任 龍門任官 啊，任佢任半一龍門任官。但係點解玉咧會成為一種咧中國人咧喺尤其中其實中國產嘅玉咧就漢之前含嚟喺西方，所謂西方咧就即係而家嘅 新疆 嘅地方咧就出產嘅，中原冇嘅喎，中原啲石 地理嘅問題， 地理問題 啦 ，marble 都冇啊 ，marble 都係啊， 個大理咯， 叫雲石啊，雲石係咩雲咧？就雲南嘅雲啊，喺雲南 大理咯， 係咗個大理國叫大理石， 大理石 其實咧就中國中原咧係冇 黃土嚟嘅，多數 黃土冇呢啲石嘅。好啊，咁啊，中國人咧就話玉咧有樣嘢好，係温潤， 温潤係， 佢叫温潤。點解叫温潤咧？原來一個人咧將個玉陀咗之後咧，佢吸收咗人嗰個體温啊，佢真係保存到嗰、那個暖啊。咁啊呢種咧就呢種咁嘅特性咧，中人中意，就個於是咧由中國二千幾年前開始。士大夫咧，或者貴族咧，或者讀書人咧， 就有得陀玉嘅， 就陀玉嘅，就覺得咧係 比喻為君子， 係比喻君子，同埋咧佢係温，同埋咧你係成日陀一耐咧，佢吸收咗好多中人裏邊嘅油啊， 邪氣啊、濕氣啊、 嗰啲油咧就潤啦。以前咧啲人 越吸越靚粒肉， 係越吸越靚，但係最靚咧唔係人 死屍啊， 冇錯啦啊！ 陪葬啊嘛， 陪葬要吸死人水， 好驚 嘅 呢啲 係啦，吸咗死人水 咧。我又有一隻， 有一隻死人水嘅。 我細個咧，我仲衰過死人啊！我帶親啲肉都斷嘅。 係，咁啊救你喎！ 天煞孤星啊你！ 所以我唔帶嘢之後。 咁啊，咁一個傳說就話咧，嗰嚿肉幫你喎，幫你擋咗好多嘢喎。本來嗰嘢咧就懟落你。 我其實帶過兩次咯，你都斷嘅。 系 咯，跟住又 試過第三次 咯，唔係冇戴啦，之後任何錶都唔戴。 我有兩隻嘅白玉，因為我唔中意翡翠嘅，我就中意白玉嘅。咁我有一隻咧，你淨見到有啲斑點嘅，嗰啲斑點就嗰啲陪葬咧， 係啦，死屍水啊， 係啦，好核突嘅，即係你見到一點點嘅，同埋咧嗰 吸咗落 個白玉泛黃色嘅，但係佢唔係黃玉嚟嘅，佢泛啲唔同 pattern 嘅黃喺裡面。 咁咧，中國人講咧，呢個玉咧能夠咧反映顏色咧，就因為你嗰個運程啦，即係睇下你咩運程。 indicator 嚇 ，indicator 你嗰個反黃色啊， 唔係個玉本身陪咗葬之後係咁嘅色噶嘛？ 哦，浸咗四次水啫，係哦，咁都浸好耐喎，你嗰件嘢 唔知咯。跟住另外一件咧，就真係白雪雪啦，滑捋捋咁樣。 係咁啊，即係嗰啲漢白玉啦，啊靚嘢， 漢白啊，依個和田白啊， 哦靚嘢嚟嘅嗰啲含量，你唔好賣喎嗰啲，係跟你就跟你 擺住先啦， 陪埋葬啦第時，益下下家， 燒啊仲放， 而家仲有得土葬咩？ 燒噶啦，燒就唔得噶啦，燒啊裂噶啦唔得嘅。好啊，講翻咧中國最古嘅龍咧，就係呢個豬嘅形嘅龍，但呢個豬嘅形嘅龍咧，慢慢咧。就慢慢變化，譬如一進 進咧就有呢、這個《山海經》裏邊嘅畫。 嗯嗯， 當但呢個《山海經》嘅畫已經失傳咗噶啦。 嗯， 但係咧《山海經》咧係漢朝嘅作品嚟嘅。 嗯， 咁嗰陣時咧，即係漢朝嘅時候咧，已經變化咗龍。龍咧就變咗咧係 一條條， 有一條條啦，就唔係我哋正話所講嘅豬啊。 嗯， 咁呢個形象變化咧，佢咧係冇呢個而家個角角，又冇而家嗰個鬚，又冇而家個爪喎。呢個咧係明清嗰時就自有嘅。同埋只黃色嘅龍， 哦，好想知係點喎？冇呢幾樣嘢，仲叫龍？ 係啊，叫龍。 其實變咗個蟬嗰啲咩啊？ 你試下擺個兔仔嘅耳仔落去啊，咁樣。 變咗榮遠嘅啫，其實。 好得意， 係。咁啊啲而家美化咗嘅龍咧，其實咧就係好多種唔同嘅動物嘅 fusion 啊，夾埋咗。咁啊，最重要咧，佢有個鹿嘅角，有一條咧有鬚，嗰條鬚咧， 係 鯉鬚嚟嘅。爪咧，五爪咧就係其實鷹爪嚟嘅。 有 蛇嘅身， 有獠牙， 係獠牙。佢唔需要有翼，但係佢識飛。 仲有獅子嘅冠係咪咧？嗰個髮型唔知係咪咧？ 咁你喺漢朝嗰陣已經話啦，龍咧就代表皇室，即係皇帝咧。佢有一條翼鱗啊，即系咧，佢啲鱗咧，生出嚟一条条顺纹嘅， 搭住噶嘛， 系搭住嘅，但系咧有系啊，所以蛇佢蛇嘅引身嚟嘅， 系冇错。 但系有一块鱗咧，就喺佢个龙嘅下爬嗰度，腮嗰度就叫翼鱗。 嗯， 佢话咧呢个等于皇帝。乜嘢嘢都唔能，都唔好逆佢意。逆佢意咧，等於咧你同一隻龍批佢逆鱗。一批佢逆鱗咧，就係我哋而家叫做死穴啊。一個人咧，梗有個死穴。不過皇帝嘅死穴咧，你鬥佢咧就容易死埋一份。 其實鬥皇帝任何 都 死啦， 鬥順鱗都死。 系啊，鬥乜都死。 所以咧，而家呢個成語咧就叫批逆鱗。批个逆鳞意思就话咧，你将嗰个人啊，最唔中意嗰样嘢，尤其有权力嘅人嘅唔中意嗰样嘢，你就 用 专做 专系去好衰唔衰就走埋去批人邀佢嗰度， 即系改誓词啊嗰啲系嘛？ 嗰个批逆鳞就系啦，批得好紧要啦。你啱啱讲啦。China is not Hong Kong 呢個批逆論咯。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啊。喺Hong Kong is not China。 China 當然 not Hong Kong 啦。 我唔敢講到咁正。 係啊，我幫你講唔怕。 你順德口音嚟。 唔係鴨脷洲。所以咧，呢個咧就叫批逆論。係。咁啊，到咗咧係明清嘅時候咧，呢個 confirm 啦。 係。 confirm 咗呢個龍咧就係天子。龙啊， 真龙天子， 真龙天子。咁咧佢有分开嘅，譬如一件龙袍里边咧，皇帝嗰件衫叫龙袍。 五爪， 第一五爪，第二嗰只黄色，嗱呢个黄色千祈唔好乱用啊，嗰时死翘得噶。第三嗰件龙袍里边咧有九条龙，所以我哋而家叫九龙咧有原因嘅， 因为九龙壁 系九龙壁嘅，点解龙一定系九条咧？佢九条龙。九龙九啊，长长久久。 我唔怪啲黑社会，系成日都有个九咩九二有九四有， 系啊， 即系其实得四个啫嘛。 系啊，九咧系中国人咧个神秘数字， 系 佢觉得十咧系十全十美， 即系过唔到， 系唔好嘅。九咧同嗰个长九个九长同音， 哦， 就呢个咧有意思嘅，即系咧又神秘，所以咧一定系九。即係最好， 只貓有九條命， 係一定係九字最好。咁、 嗯、 所以咧，十咧，你賭錢都死啊！ 嗰個 叫嗰鑊叫密十，即係密咗冇得通落去啦。咁所以咧，我哋成日有句説話講三唔識七。 系 就系呢个咧，呢个俗语咧， 就系唔好俾佢三， 唔好十啊！我揸住三，你唔好嚟一七啦，大佬。 哦， okay、 你嚟一七咧，咁我啱啱就密十啦。 嗯， 咁所以咧，佢有原因嘅。 咁六八九就长久啦，咁。 唉，咁啊 PK 啦，香港就唔长久啦，佢长久就。 咁啊，呢个龙咧， 嗰件龍袍裏邊咧，外邊咧前後左右夾埋咧，你睇到係 九條 八條嘅啫喎，點解 中間條 自己 係 自己嘛？ 唔係，佢仲有一條，係就係喺個襟裏邊。 哦、 遮住 暗龙， 暗龙， 暗砍， 暗砍龙啊， 雪山藏龙 啊，系佢暗砍咗嘅。 系，我以为佢自己添。 唔系，佢自己不嬲，自有资格着嗰件衫。 垃圾嗰间 系 自己。 系啊，冇错。 嗰个叫咩？交泰殿咧， 系 交泰殿啊，即系皇后住嗰个啊。佢系佢个屋脊上边咧系冇龙噶嘛？如果我冇记错啊，原因就话因为皇帝喺佢嗰度过夜， 已经够啦， 系 啊， 系啦，就唔可以有兩條龍啊， 係、 嗯、 啊， 即係你唔能夠皇上呢條龍上面仲有一條龍 咁 啊 死啊， 係啦，咁啊佢生仔咧，佢生嘅太子咧，亦都係龍嚟噶嘛， 又唔可以喺嗰度生啦， 唔係即係唔可以上面有第二條龍壓佢個仔啊，即係壓太子、 哦、 或者壓佢老公皇帝咁樣， 係啊， 即係好以前嗰啲側邊嗰啲人好得閒，成日作埋 咁 嘅 嘢， 嚟氹皇帝咁樣啫。 嗱，所以咧中國龍咧就係佢應。由明清嗰陣時開始定咗姓咧、 嗯， 就係、是、皇帝嚟噶啦。係，嗰只黃色咧又定咗係皇帝專用。嗰條龍咧五爪咧又定咗為皇帝專用。 嗱，點解係九條龍同埋五爪咧？係、 嗯、 因為 九 五 之 尊 啊，冇錯。 咁嗱，依個咧係有解救嘅、 嗯， 因為咧一個係陰數，一個咧係 陽 數嘅之極啊。 嗯， 去到盡啊， 最去攞到最盡。 嗯， 五咧係居中，五咧就係所謂嘅陰性嘅數目裡面啊、 嗯， 最正宗同埋最大。 嗯， 咁而咧陽數最大咧 就 係、 是、 九 咯， 就是、九啊嘛， 十 唔得噶，陰陽嘅最盡。 嗯 嗯，所以咧佢九五之尊有九五嘅两个字阴阳里边咧都立晒， 嗯， 咁啊即系乜嘢佢讲晒咯，吓，因为讲晒啦，唔到你拗 咯， 即系 全部都系 佢。 咁啊，仲有咧呢只龙如果系五爪咧就皇帝属性啊，如果你阁下要龙咧，你系太子啊，或者你系大臣啊，或者你系大人物咧、 嗯， 你不能。你是四嘅啫、 嗯， 你要 龍四同埋龍九， 斷隻手指， 哦、okay, 四啫、 嗯， 再低咧就三嘅啫，呢啲千幾。 哇，咁啊，其實即係如果中國人改嘅名咧，係、嗯、清朝之後先有人叫龍咯， 至錦。 接近啊 嘛， 系咪真系噶咧？其实 民国之后， 民国接近啦，咪 咁民国边个咁够扑第一个叫阿龙咧？ 咁啊唔知啦，冇考 究。 有冇咩历史人物系叫阿龙咧？即系 真系 打仗嘅时候， 我就未听过。 好似老人都少叫阿龙啊， 最巴闭 系有李小龙之后， 最巴闭就李小龙啊。 以前屋企里面装修啊，都唔可以有龙凤噶嘛。 以前系几耐以前先？ 有皇帝嘅时候， 哦， 斩、 okay, 得 连酒楼都唔得噶，咁样最劲楼嗰啲唔得噶。 梗系咯，系啊。咁啊，中国人咧呢个龙咧就变咗咧，皇同皇帝同皇室有关。咁、 嗯、 所以咧，你知咧，中国第一支国旗咧， 系 有国旗噶， 系清朝。 清朝嗰支啊，就黄龙旗啊嘛， 系 一隻龍，一條龍啊！ 黃金金， 黃金金咧喺空， 成條蜥蜴咁樣搭咗喺度， 天空度飛翔。但你話咧好奇怪喎、 嗯， 越南第一支國旗都係龍喎、 啊。係，因為越南都係 越南都係中國文化嚟㗎，佢係龍咧表達㗎喎。所以咧，佢都係皇帝，都係龍， 係都係龍的傳人嚟 嘅。係啊， 越南版有冇嘅咧？唔知應該有嘅喎，唔係即係嗰首歌講緊，有越南話嘅應該。 喂，同埋咧講翻啲民間信仰咧、 嗯， 其實中國人咧好多啊，嗰啲咩地主牌咧。冇乜人留意啊！嗱，裝香就照裝，家家商户都裝咧、 嗯。 但係咧，唔冇人留意到個牌咧，係寫住咧前後地主財神 啊， 嗯、 啊 跟住咧 五 方五土龍神啊嘛。 呢、這個龍神又唔同咯喎，呢、這個第二個龍，呢、這個唔係中國個龍。 啲人咧就啊裝佢又照裝，但佢又唔知係乜嘢，佢 照 賣。 自己威又照寫落、嗯。 跟住咧，佢哋有一個咧叫做五牛符啦嚇。如果即係做紙扎，佢哋知道講乜嘅啦，就是、要擺個磚底個龍係啦，嗰、那個地磚喂做咩你？ 有昆蟲咯 嚇、 啊，因為見到有昆蟲。 嗰、那個地主咧，土地冇咁煩嘅， 地主嗰塊磚下邊又要有個五龍符，跟住咧嗰個香爐裡面又要點點點，跟住 supposedly 咧裝香裝五支，杯仔係五隻嗰啲咁嘅嘢。咁其實咩叫做前後地主財神咧？其實咧而家咧一般嘅住宅你唔使理佢啦，因為你淨係得一個前門嘅啫嘛， 冇咁多 後門啫，有邊個後門咧？點樣前後啫？係咪？而五方五土龍神咧，其實就講五方個方向啊，東南西北 中 中。係，或者你中意啦，天下嘅五方嘅土啊，就係金木水火土都有龍去主宰，係 啦， 佢認為係啦， 呢個印度傳嚟嘅 ，OK， 唔係中國嘅中鬼誒印阿差爺嘅， 係啊，咁呢個咧就係呢個係 咪道家道家 唔係呢個係民間宗教嗰樣講咗啦， 民間宗教係啦，但係呢個龍咧就係咧。一個印你頭先史官講咗啦，係印度傳過嚟而再演變嘅， 係啦， 係啦， 即係其實佢都係地方生物嚟嘅，咁但係用中文嘅詞彙。 其實你睇咧，古龍又好啦，金融又好啦，天龍八部 啊， 係 咁啦，嗰只咪就嗰只就誒印度嘅龍咯。 印度龍同頭先史官講嗰兩種，又另外第三種動物啊嘛。 Naga， 佢其實蛇樣嘅係嘛？ 龍族就係、是、啊！你見譬如孫悟空咧大鬧龍宮啊，係 啊！ 嗰陣時咪唐朝咪就係依一個即係中國支那國，同嗰陣時嘅天竺咧過從甚密嘅時候咯。咁所以你見佢個小説咧，佢孫悟空本身係一個印度嘅神咧，叫做哈魯曼啊嘛。 哈魯曼 成個古仔都係係啊， 抄翻嚟嘅， 成抄翻嚟嘅。佢加咗自己二次創作啦嚇。OK， 所以如果廿三條立法嘅時候咧，唔該追究翻。 追究翻， 系啦，追溯翻去翻， 哈魯曼， 系啦，連呢個西遊記都唔可以有啦。OK， 佢裡面咧點解譬如哈魯誒依個孫悟空咧係可以七十二變咧？點佢點都唔死咧？其實就哈魯曼個原型就係點解啫嘛？ 咁啊，觀音又唔知幾多變身，係咪真係學佢？ 三十三變身。 哦，即係哈魯曼仲勁過。 哈魯曼咧就係咧當年咧被濕奴咧要佢揾翻個老婆 Sita 嘅時候咧就。哈魯曼就幫佢手，就打到去。 Rama 揾師 姐。Rama 就係嗰個。 係 Vishnu 嘅化身。 Vishnu 嘅化身，九個化身之中其一個。咁咧就要揾翻個老婆，老婆叫 Sita， 就俾呢個魔王啊 夾咗。 咁喺度要哈魯曼咧就呢個神猴咧就幫佢手。 係咪金國魔王？ 呢個魔王咧。就無限咁多頭，你斬佢一個，佢又喺度生翻出嚟；斬佢一個，翻出嚟。收尾卒之，哈魯曼諗咗條橋，燒，將佢頭燒咗佢。 一把火燒。 一把燒，燒咗就生唔翻。咁呢個打到邊度咧？打到而家咧嘅石蘭，就話喺石要打過海啊嘛，就係印度嘅南端就石。其實咧呢個有少少咧政治嘅 諷刺， 暗示啊諷刺嘅，因為當年咧。呢個南亞裔咧嗰啲印度人咧，同 斯里蘭卡 嗰啲人咧，嗰啲叫做 Davidian， 佢同啲 Davidian 咧係好唔啱嘅。Davidian 咧係矮細好多，同埋咧係黑掹掹嘅， 即 係奴隸都不如啊！ 少年派咁樣咯， 係啊，奴隸都不如，即係話咧。種姓裏面四個種姓， 佢 out of 呢四個 ，out of 呢四個啊，係呢個做咩嘅咧？啲人捉咗之後係做咧賭士。 咁賭士唔係已經第四個噶啦咩？ 唔係啊，仲衰啊！最厭惡工作，焚屍、賭士、挖河，最低嗰啲啊，直情咧 最下難， 最下難嗰啲， 俾曬你做， 要俾曬你， 益曬你， 因為佢係征服者。係佢嗰啲征服者咧，喺邊度嚟咧？喺 北面 喺北邊嗰個高加索嚟嘅，呢個嚟咗之後咧，呢啲咁嘅同德國人咧就話德國人就話自己係嗰個最聰明、最巴閉嘅種族。佢一落嚟之後咧，呢個講幾萬年前啦，就分開兩支，一支咧就去咗印度，即係南印度， 即係東面、西面都去翻德國咁樣。 唔係，即係嗰啲另外啊，嚟咗。這個亞洲呢還有一些支派呢就去了波斯即是現在的伊朗和阿富汗所以你看看阿富汗和伊朗的人呢其實跟印度的人呢是同種的 不過點解個皮膚本來白色嘅？點、 嗯、 會變咗黑曬？ 氣候問題， 又曬到佢嗰、那個尖啊轉咗， 幾萬年就轉咗。 幾萬年？ 因為你要保護自己嘛。嗯、如果你一路咁白嘅話咧、嗯，你要生 cancer 嘅嘛。 生 cancer。係 啊，所以個自我防衞機制。 那個皮膚癌啊，咁、但係咧落咗嚟之後咧，佢佔領咗呢個南亞之後咧，佢將嗰啲原來喺南亞住嘅土人。一路趕， 趕 到 海邊， 趕到海邊， 再過埋對面仲有， 係啊，直接過咗對面咧， 係， 擁去對面海， 擁去對面啦。 所以西蘭加嗰啲全部原居民， 嗰、啲就係仲要做，俾佢征服咗之後咧，仲要 做 最衰 嘅 嘢，最下難嘢。咁、所以咧，呢、這個其實咧， 即 係 亡國奴啦，呢就 唔止亡國啦，乜都做曬啦，陰 即係去香港咁講到係。 咁但係咧，佢一路帶落嚟嘅宗教咧， 民族清洗 係咪先？帶嚟嘅宗教咧，就包括咧。而家我哋講個龍啦，龍係一個佢哋嘅又唔係好巴閉嘅神，但係其中《天龍八部》係佢其中一種咧 一種生物， 生物啊， 係啦，佢唔係神嚟嘅，其實 technically 佢係叫非人啊， 係啦，唔係人嚟嘅， 係啦，總之唔係人咯，非人咯，係啦，咁佢就係話佢哋係有好多嘅能力，好強大嘅能力。但係，譬如佢可以變形嘅，佢可以變人啊，佢可以變大縮細啊，咁樣樣。咁咧，同埋佢係可以影響到天氣嘅。 係啊，係啊，最緊要 影響到天氣。咁所以點解中國嗰啲屋頂咧，中唔係而家可以啦嚇，以前就淨係皇宮咧，上邊要有龍咧，就因為認為佢會幫你啡水咁樣。咁大家坐喺度都傻啦，就算佢得到係咪？咁啊咁多年你咪不斷咁燒啦咁樣。咁咧同埋依一個龍咧，就係佢喺佛教裡面嘅講法咧，就係佢係只不過生活嘅一種。即好似狗有啲係好乖嘅，好黐你嘅，但亦啲亂咁咬人嘅咁樣。 係啊，冇錯。係 啦，佢有啲係信佛嘅咁樣，佢守護佛教嘅咁樣，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就唔係嘅， 就 壯樂嘅 一個共存嘅一個。 總之生物咯， 個動物 生物一種。譬如你佛經裡面咧，就佢一開頭就會話啊如是我聞啊嘛，我哋個節目名啦，如是我聞。當時咧佛陀咧就喺邊個地方，咁咧與2500人俱咁樣咧，當中有啲咩人喺度？咁樣就你會見到好浮誇嘅，譬如話咧有天神邊差過啦咁樣，跟住咧有龍族啦點點點啦咁樣，邊啲人啊聽咗依一次嘅講經咁樣，咁咧龍裡面咧就譬如一件事啊嚇，譬如而家嘅佛教嘅大藏經啊， 係 啦，即係大乘佛教，即係中國嘅佛教、日本嘅佛教嘅大藏經咧，包括而家大家好熟嘅心經啊、咩大悲咒啊，依一紮咧。其實咧就是、出自大藏經啊嘛，大藏經咧就 supposedly 就係龍樹菩薩入咗去龍宮拍出嚟嘅，係 啊話咁講， 係佢話因為就係話點解佛陀明明佢講嘅嘢就喺小乘佛教，即、就、係、是、南傳啊、泰國啊、緬甸、斯里蘭卡嗰邊， 即著黃衫嗰只， 係啦，喂冇依啲嘢嘅喎，佢冇講。地藏菩薩佢冇講文殊菩薩，冇依一扎嘢，咁依一扎嘢喺邊度嚟嘅咧？咁樣，咁而家大乘佛教就話你哋聽唔明啫，你哋聽唔到啫，你哋唔係依個 level， 你咪聽唔到依啲音頻咯，咁樣。咁依一扎佛經咧講完之後咧結集咗咧，咁咧就龍王啊 ，OK， 即係佢個首領啊，就將佢 keep 咗喺龍宮裡面，包括咧。釋迦牟尼佛的一個舍利，好似係龍，好似係佛牙舍利定係唔知佛骨舍利咧，就 keep 埋喺龍宮裡面。咁龍樹菩薩咧就同佢講掂數，就喂攞嚟啊咁樣。 即係擁用。 係啦，就搬咗出嚟，就變咗係而家睇到你眼都突埋都睇唔曬嘅嗰套大藏經啦。 咁咧，所以咧，而家咧，我哋咧睇翻咧呢個你去到呢、這個。柬埔支那半島啊，而家叫印 印 支 半島， 印支半島就會咧佢哋咧就係、是、印度化嘅，即係話印度教化。譬如咧，我哋吳哥窟呢啲咧，寮國呢啲地方咧，只有越南係華化啫喎。呢啲地方咧，你睇到咧，佢哋仍然係拜印度教。印度教之前咧，其實就係婆羅門教。呢啲教咧就原始嘅入嚟啊移植嘅人咧。 但係吳哥窟佢嗰樣嘢係而家冇嘅嘢嚟噶嘛？即係可以受影響嘅，生咗一嚿新另外一嚿嘢。 佢 係 印度教係啊，印度教 佢唔印度教得曬嘅，佢建築係有啲印度教都冇嘅建築嘅。 呢個咧好奇怪，呢、這個咧就因為佢有啲日，佢有一個咧有一啲叫做咧希臘嘅古希臘嘅建築嘅形式喺度。啲人而家咧解釋咧就建陀螺嘅問題，因為呢個咧就係嚟咗印度之後咧，呢、這個中間咧受到呢、這個希臘嘅文化影響。 嗯嗯 咁啊，呢個咧，我今日不再講咧，因為講龍啊，就講翻呢個龍呢個 Naga 咧，佢叫 Naga， 就呢種咧係好似條蛇咁樣嘅。佢最出名喺印度教咧發生一件事咧，就叫做咧Chuckling the Milky Way， 就叫做咧 島 魚海。島魚海咧就話咧最早嗰陣時咧有一個地方，呢、這個地方咧就。好神聖嘅島嚟嘅，咁咧佢咧有條 Naga 就呢條蛇，就兩就纏住佢，一邊咧就有個叫做 要補充少少，要補充少少，因為去到後邊啦，因為咁咧就講翻個前傳先。 點解會有個有呢個衰陀 係啦 個島咧？ 點解會有呢單嘢咧？ 呢個叫衰陀嚇。衰微山，衰微山啊！ 衰微山，因為點解咧？就係咧嗰陣時就據嘅印度神話講啊，嘅印度教你真係信噶，包括泰國機場啦，中間嗰大堆嘅雕塑群咧，其實就喺個島與海嗰個神話嚟嘅。就係因為咧依個 Lord Shiva 即係濕婆神啊，就走咗去修練山窿裡面喺度打坐咁樣樣，就不問世事，出邊就亂到七彩，就依個咧阿修羅啊，即係魔啊。 兩一個叫修羅，一個叫阿修羅， 係啦，咁咧就走咗去抽天人，係咁同佢哋打交。佛經裏面都有呢個記載啦，總之兩幫喺度打。問題就係、是、咧，天人咧就叫斯文嘅，好似書生咁樣樣嘅，咁咧就唔夠嗰班阿修羅抽嘅阿 Shoka 唔夠佢哋抽，咁咧就點算咧 ？Suppose 夠抽嗰個咧就走咗去山窿裏面，撲街啦，跟住點算咧咁樣？咁呢個時候咧就 Vishnu 啦，Okay, Lord Vishnu 咧就走出嚟就喂，我諗條橋 啊， 比丘奴啊，我諗到條橋，不如咁啦，我哋咧就氹啲阿修羅，就話咧，我哋有辦法可以攞到長生不老之藥，因為佢哋係會死噶，好長命但係會死。咁咧，我哋氹佢就喂，我哋咧就需要咧賭依個魚海。係啦，咁咧因為嗰啲珍寶啲不老藥就喺個台底裏面啊，咁我哋一路猜一路猜咧，猜佢出嚟咧，先可以大家一齊分咗佢。咁我哋和好啦，我哋唔好再拗啦，好唔好啊？唔好再打啦，咁兩邊都好傷嘅咁。咁咧，不過我哋有條橋嘅，就係咧，我哋又捉蛇尾，佢哋又捉蛇頭。猜測下我哋一放， 咁佢咪彈咯， 彈咯，咁咪咬佢哋咯，咁咪全部死曬。一個條 嗰條蛇咧，就係叫 Naga 啦，就係而家我哋講嘅印度嘅 Naga。 係啦，就係最大條嘅 Naga。咁咧，我哋咧就咧天人嗰邊咧，即係神嗰邊咧就捉住條尾，蛇頭嗰邊咧就俾嗰班阿修羅揸住，中間嗰條棍呢樣用咩咧？就用衰微山。OK， 衰微山就作為嗰條棍啦。 衰微山咧就係印度教裏邊咧一個聖山， 包括佛教都係。 佛教都係聖山，就話咧呢個今日講唔曬嘅呢個聖山，總之係個聖山先啦。 係啦，講住咁多。 就一路扯佢，咁點解有呢個馬騮精喺度咧？佛教馬騮精就係佢愛嚟指揮嘅，佢指揮緊呢兩隊人扯，大家扯。咁啊，嗰條拉架就變一條繩索，就箍住衰微山。就將兩邊扯，咁啊希望咧扯到嗰個永生嘅水咧，就能夠飆出嚟咁樣。咁啊由呢個馬騮仔咧就做中間即係龍舟打鼓啊。咁但係咧，因為呢個扯嗰陣時咧就擠咗好多嗰啲水點出嚟啊！啲水點咧就係而家咧你見到嗰只叫阿斯巴。阿悉那就係咧，就係而家話見到你去到吳哥窟有啲女人，跳舞啊，咪咁樣，即係泰國、印尼都係咁跳噶，佢就係扮緊咧嗰陣時呢啲水擠出嚟變咗阿沙拉，阿沙拉嘅形象啊。不過呢個咧今日講唔曬，慢慢咧我哋下集繼續講啦。 講一講唔切啊。 係咯，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故仔嚟。 好大故仔嘅，係慢慢講。 我哋揾集講印度神話都得。 係，多嘢講。 打定啲油嚟查下先。 嚇，下集見，拜。 咁啊，拜拜。